我得差啲嚟上禮拜講啲唔係我平時會講嘅嘢，咁今日回到係我平時講開啲嘢啦。 平時講啲乜嘢其實？ 唔係，都係講埋啲宅嘢啦， 即 係 敗家嘢啦。 係咯。 係，我係傑特。 啊，末日。 啊，小鄭 啦。今個應該會短翻啲嘅，唔會好似上個啲 好難講啦，講下講錄收唔到聲。 咁係。嗱，今個嘅主題就係喺香港買日本嘢。 點解唔買日本買日本嘢？ 未有一个未 去日本买日本嘢呢？ 废话，就废话嚟嘅。 呢个节目讲咗无限多次啦。 嗱，好嘅就系你唔喂，系我知啊，直爷你即系而家得闲冇嘢做， 冇啦，最后啦，最后噶啦。 咁你啦，正一般嚟讲，你唔会系成，你讲就系你唔会话成日去话去去到噶嘛。讲你讲到好似话咩去日本买嘢啊，都冇啊。听日听我听日得闲，听朝我新宿买啦。你讲到咁嘅语气，讲到 唔系啊，我系发觉系真系。啲客人係輪住去，我去完之後就另一個去，另一個去完之後再另一個去。 即係好似咧就咩去日本買嘢就好似話，聽日我落街 都旺角咁樣咯。 唔係旺角啊，你講落街咁 seven 買嘢嘅喎。啊，聽日我七元買嘢啦。 係啊， 冇嘢啊，死啦！我賣曬啦，咁我係中意買嘢咁，講得咁輕鬆嘅，講到好似其實都雖然話係咁，依日講真嘅，自從廉航多之後咧，我依香港人去日本掃貨咧係容易咗好乸多。 係啊， 但係。我哋就早過廿年前 啦。你機票又平，你酒店又平，咁你每個可能去。 但係有時你未必，有時你好多情況真係。咁我諗住買去遠明屋買包攞嚟撈飯用嘅嘢，你會特登走去日本買啊嘛？有時啲嘢。 係嘅。 嗱就冇啊。 同埋有啲嘢係難攞嘅，例如最簡單酒類。 我覺得最麻煩。 都麻煩，都係麻煩嘅。 酒就有量數量限制啦。 因為可能有機會要報關。 唔係有機會，係必須要 必定要報關。 除非你話咧，你走去日本買啤酒嚟啦嚇。因為好似香港要報關係15% 打上，15% 打上嘅酒就要徵税噶啦嘛。即係除非你要同我講，你走去買啤酒啦。所以係有人咁樣做嘅。因為啲日本嘅啤酒其實都幾出名噶嘛。 咁日本咩都唔使去日本買啦，依家 係一嗱真嘢，其實依嘅應該 咁七五九唔一定有賣噶 嘛，唔係啊一田啊， 唔係嗱依應該咁樣就依幾年咧，大家係已經慣咗就咩香港日本好簡單啫嘛，只要你嗱七五九又有，即係一田又有， 其實最正宗一田咯，你要正宗， 即係你可以 再係阿比泰，如果仲有嘅話， 太容易買，你太容易香港買咗日本嘢，但係早過廿年啦，即係應該即係廉航未，即係廉航啊，七五九未有嘅年代啦。嗰時買本嘢係好痛苦嘅事嚟㗎，早唔係都唔止廿年啊，早十年就已經唔用曬啦，即係零三年七一年代啊，七一到七嗰個年代就係、是、嗰時你想買本嘢啊，一亞馬遜對唔住唔送，亞馬遜嗰時已經乜雖然亞馬遜嗰時開始，但係好多嘢唔送就唔送㗎啦。你嗰時亞馬遜淨賣書嘅啫嘛，咁啊而家乜 Q 都喺賣，你想買嘅時你想揾呢嘢嗱，好簡單啫，賣雜嘢就已經頭暈啦。嗰時網購唔係好多咋。冇而家咁樣，而家你網購好簡單啦，有而家好多地方專做代購服務，即係代收服務啊，即係賣嘢你寄幫你收咗嚟寄香港啊，嗰時冇噶。嗰時哇，你有朋友去日本旅行啊，哇，嗰串長單係精彩咯，個個帶你買依樣嘢買嗰樣嘢，去到嗰時候就話明就嗱買都買啊，買唔到唔關我事噶，我唔嗱可以唔收你錢，但係買咗就買，買唔到就你嘅事。 冇包生仔， 絕對冇包生仔條款，我嗰時叫做。仲有就係咩？買到就你幸運，買到影份。 即係嗰陣時，但係而家就簡單好多啦嚇。即係我唔知個活動完咗未啦嚇。Amazon 係三五不時，就係買滿幾多嘢買幾多件咁啊，咁就免運費，直接可以喺Amazon買。即係 Amazon而家就興嗱，你唔好用 Prime 嗰個服務啦。就算一般嚟講，Amazon你買夠幾多錢嘅話咧，嗰店方係唔收運費嘅。咁就要慳翻折啦，跟住你香港運費，佢就要計你。一般嚟講，喺而家運，即係而家現在進行式啦。我自己做開間T 字頭嗰間咧，代運服務咧，計你條數十一寸左右。 正操 .com 啊呢、 這個，正操 .com 啦，係啦，十一十二寸左右，價錢即係我講，其實如果買一嚿多嘅話，其實 OK 嘅。因為有時我買啲嘢咧，你講即係我係你成日去日本買嘢，好大問題就係、是。你成日買啲嘢咧，你唔係話揾到就揾到，即係我而家中意咧攞嚟撈飯嗰啲咧，富士卡 K 啊，即係嗰啲咧，即係 啲粉， 唔係，假如你朝頭早睇無面超睇拉打， 賣廣告咧，遠美屋做佢遠美屋 sponsor 噶嘛，咁遠美屋成日做嗰啲咩撈內撈飯啲咧， 啲粉落去啊嘛，啲好似七味粉咁樣樣咁樣物體， 內撈飯啲咧， 好又好味噶嘛， 係嗰啲嘢咧，就算你一般 supermarket， 咪仲要係唔同款式添啊， 有嗱 supermarket 買咗，但係嗰啲通常就咩俾細路仔買嘅，一包細細包嗰啲，通常我買親嗰啲就咩劇公佢叫做咩 德用啊， 唔係家用啊，商業用啊， 德用哦， 商業 用 啊， 業務用， 業務用一大包嗰啲。咁嗰啲 一食可能成個月嗰啲 200-250 gram 啊，嗰啲一般嚟講要超 多 添 喎，幾星期 啫。咁你焗咗，我想訂噶。 因為你普通，如果你係啲759或一田嗰啲，通常都係一樽啤酒罐， 好細樽 嘅可樂罐嗰種咁嘅 size 嘅啫嘛。 好細樽嘅咋？ 雖然我食嗰我都偶不而會食啊，但係我因為我好少煮飯，所以我屋企大概差唔多食到期先會用完一樽可樂罐嘅。咁我就冇咁嘅必要，但係呢條友如果係當唔係當飯食啦嚇， 唔係食飯啊，係攞嚟撈飯啊，每日攞嚟撈飯嘅話咧， 日日都係攞嚟撈嘅話咧，就用嗰啲業務用嗰啲。 係啊，因為咁你嗰啲嘢咧，一般嚟講賣唔到嘅，咁你焗住訂亞馬遜啦，嗰啲就真係要靠嗰啲代運服務啦。依個年代都係代服務啦。我嗱首先就係我講翻我僆仔年代啦，嗰時香港賣宅嘢啦，就真係就係靠嗰幾間拆船嗰幾間啫。嗰時訂書貴，我以前都講過啦。哇！嗰時訂書麻鬼煩喎，有填一陣張表，又乜又物訂書，跟住好似嗰個年代係最麻煩嘅。如果嗰時嗱仲有喎，嗰時你訂日本書就我以前都開咪講過啦，去大菠蘿啦，即係去大菠蘿訂書啊，宇宙船咁樣訂書，書就好啲。如果食物啊嗰啲嘢，對唔住啦，你去日本買啦。日本搬一菜嗰時咧，經常性就咩？去日本搬一大嘅搬一大堆嘢翻嚟，就為咗咁樣嘅就嗰時代。 哦，咁你仲有個辦法嘅？如果你唔想咩嘅話，就因為你可以直接去點講？去入 入就芝百貨公司有得賣嘅，有啲你睇好唔好彩，睇緣分有冇緣啦。有緣就買到，有緣冇緣就買唔到。 即係嗰陣時， 當年嘅 Uli 啊， 唔係嗰係就係我就係噏唔翻個名，八百半 咯， 八半再早啲喎。 即係嗰年代，因為你而家喺香港，你係有啲百貨公司代理日本嘅食物，但係唔係好多咪 比較平民啲，咪咩咯，咪伊洋咯， 係咯，伊洋嗰啲 咯，嗰陣時。 即系你睇你有冇缘分啊？你好运嘅话就买咗，唔好运嘅话就真系。即系如果你中意咗，你中意食嗰只款冇嘅话 ，OK 咁 咯。 最麻烦系有味买嗰种，有你中意食嗰样嘢，但系冇你中意食嗰只味。 系啊，嗰嗱，好似就算而家都系噶，去 Bad Thunder 嗰只咧，黑电嗰只咧，嗰朱古力咧，我几中意食噶，但系香港间唔中好运，你嗰个好彩数嘅话咧，七五九搵到。 屋企有得賣， 間唔中 見過屋企有得賣。 反而我調轉， 好好運嘅。 因為我調轉喎，其實喺759見到個嘢喺日本買唔翻， 因為代理有時代佢代理咧。 唔係因為佢一批批咁嚟嘅。 嗱，依樣嘢真 係貴，即係貴就限定咯，真 係。嗱，依樣嘢真 仲係佢唔一定全國鋪貨噶嘛。 啊，又係啦，又 嗱，好簡單，有一樣 嗰樣乜嘢嚟嘅咧？就呢個暴君嘅 哦，哈巴尼羅。 係薯條唔係圈喎，係薯條，係嗰啲一條條嗰啲喎。 我記得 OK 見過。 是啊，但是即那时去年到有得买，今年我都未见过有得买，日本都没有。 嗱，讲呢样嘢，日本 话 买 咧，呢样嘢， 嗱呢样嘢就我就佢唔知边度由佢朋友介绍嘅呢一只咧，佢感冒药，啲粉状嘅感冒药咧，佢就食到好有效，咁啊叫我日本买。我唔知，因为佢冬天就搵嚟成个冬天都冇，结果佢但系我朋友佢但系我老豆个 friend 就话唔系，我周街搵到，但咁我东京。我去咗佢幾間 咩松本清嘅大哥都揾唔到啊！ 冇啊，好一專門就可能去即係我撞啱都冇，跟住叫咗做咩亞馬遜訂一訂兩大盒，搞到唔好煩。跟住結果第二次就咩5000嘢訂嘅五盒翻嚟，我俾我就收咗咁多啊！屌你送咩你 friend 又好，送咩客又好，點都好啦。反正你成日都係做人情啦呢個嘢，結果有啲客攞推薦送幾百俾客咯。 即係我覺得當年唯一最方便可以買日本喺香港可以買到日本嘅嘢咧，係 CD。點解咧？因為有間鋪頭叫做 Cup Japan， 即係 咩黑店啊？ 唔係黑店 ，Cup Japan 係一間網絡購買嘅。 我唔係實體店鋪嚟嘅。 啊，即係而家仲喺度啊檔嘢，但係而家冇乜人理㗎啦。即係佢其實係貨啲佢係貨啲。在港的日本人 嘅嘢噶，佢係佢會其實佢乜都佢好多嘢賣嘅，但係佢有佢賣 CD 咧係唔收運費，好得意。佢係而且佢係用 EMS 寄過嚟嘅，第一而且佢冇最低小費，一隻都送。雖然我好少送，我好少買一隻嘅。不過就因為佢唔使本啦，我好似的確係試過一隻就落單。 我都好似以前有幫 過。反正佢唔收運費，我使乜谷埋啫？即係後屘佢就要收運費，開始我就冇理到呢檔嘢啦。嗰陣時佢係唔使收運費，而且用 EMS 寄俾我。咁啊，嗰陣時買埋唔少 CD 都係嗰邊寄過嚟嘅。除咗冇點數之外，即係冇乜彈噶啦。Amazon 佢就算而家都好咯，其實 CD 好似唔係下下都有免運費，通常係免運費輸嘅多。 嗯、 即係我記得，我唔知道完咗未啊？前嗰排仲見到佢啊，十本書就免運費，但係只限書咯，書以外嘅你自己諗點去。 嗯， 同埋有啲嘢就 Amazon 係唔送噶嘛，你俾運費佢都唔送噶嘛。遊戲我好記得 Amazon 係唔寄 game 過嚟香港嘅，嘅原因係因為好多 game 都有代理版噶嘛，佢咁樣會可能佢會有啲版權啊、走水啊、平衡進口身份拉跌嘅問題，所以佢唔送遊戲嘅。 系咯，因为呢样嘢我以可以就有时咧，以前咧我日本就成日话，因为喺日本买嘢嘅话咧，亚马逊系超级方便到就咩咧？你唔使用脑，好恐怖噶！你揿个掣，第二日到啦，仲有阵时即日到，黐线嘅，你系去到就唔得啊！你再你帮咗亚马逊咧，你害死自己嘅，乜 Q 嘢都唔谂脑就买咯，买本纸巾都买啦，反而唔收运费，派嗰啲又。 如果你喺本地嘅話就唔使，即係1500 yen 其實真係即係好容易，嚼一聲就過咗去啦。你搭本雜誌就已經過咗1500 yen啦，好簡單嘅啫。即係甚至我隨時一本書就1500 yen 啦。即係 兩本漫畫都隨時有機會過啦。 漫畫就睇你買咩漫畫咯。 你正常600 yen就難啲，但係如果有啲依家貴啲嘅，可能買到。 如果你買 H 漫咪過咯。 系嘅，1000到系啊。 H 漫差唔多。 唔係大島嗰啲都係差唔多價錢啦。 大島600-700 yen咯。 我唔係有啲貴啲嘅，睇你點樣定價。 你要睇技巧噶嘛？ 係 咁樣就係日本嘅網購其實好方便嘅，不過問題就係通常都唔送嚟香港。咁但係而家咧就老實講，我覺得呢個趨勢 咩啊 ？B 字頭嗰間、T 字頭嗰間。 哦，我唔係講呢樣，我係講緊其實因為佢多咗做外國人生意啊，即係佢終於發現。他做外國人生意其實很著數，其實以亞馬遜來說，其實他是兩頭賺的，件貨本身先賺你的，然後運費其實他計算運費肯定賺到笑。 不是為什麼之前做到黑貓他叫了救命而已，反彩台就是你幫契弟屌買不次只要他送。 因為講緊係佢宣稱係用 EMS 計啦，但係佢計嗰個數咧，如果你自己用 EMS 計咧，係會平過亞馬遜收你嘅運費，呢個其一。第二就係你信唔信郵局冇俾折扣佢啊？你信唔信 咁大量投寄？ 你信唔信左川冇俾折扣俾佢啊？你睇佢俾邊個啊？最初係用 問，但係問題即 係可能係近鐵嘅近鐵。 因為其實依家因為當時都見到講開咩講過嘅就係。大佬，你亞馬遜班契弟山卡啦，啲咩事嗱？唔係山卡算啦，即係你話你住到咩網走啊、奔別啊，因為古靈精怪地方。 你 屋企 你嗰度唔算山卡啦，講呢啲 網走 唔係唔係即係你話住嗰啲即係嗱十勝嗰啲咁咧，揸坐揸兩個鐘頭車先有間便利店啊，牛媽嗰啲屋企牛媽屋企嗰啲地方咧，得我理解就係有啲人就知咩？純粹即係住喺咩東京某地方就 七元隔離， 係啊， 神田 冇。咁咗落街啊！費事啦，咁樣我繼續。大佬啊，你即係玩死，即係你呢啲咁嘅契弟包紙巾要做壞人派喎，即係要包埋運費喎。哇！嗰啲外樽嗰啲咧，呢啲真係發達啦。但係做到啲速遞死，結果做叫黑貓咪話反台都話嗱，你唔加錢嘅話咧，我唔玩㗎。係 啊。 哦，咁其實就兩睇啦。一嚟就其實佢哋唔不佢佢嗰陣時話要罷工啊乜乜政策，其實唔係待遇差，雖然佢待遇一啲都唔好啦嚇，重點係過勞啊！佢哋工作量多到爆啊，提多到爆炸，結果佢哋請就請唔到人，咁啊唯有就現在嘅人去加班啦。 咁加班就 無聊會加班嘅嘛，大 加班你就算肯幾加翻去都好，一個人嘅可以加班時間係 有極限 噶嘛。 你一個星期可以俾你加到，你下星期你仲加到啊？咁犀利！ 就係講緊佢哋真係加到加唔加到頂唔順，但係問題就係、是，就算佢哋肯提高個時薪，都請唔到人。因為日本其實而家係面臨一個好嚴重嘅勞動力不足嘅問題。 咁你本身佢人口老化， 人口老化、少子化嘅問題，令到佢就係年輕人，唔好話年輕人行得喐嘅人都越來越少。係 啊，唔係就算年輕人佢都未必肯去行啦。 同埋就算應該講就係、是，就算你肯出好高人工，但問題人又係有極限㗎。 唔係冇咁多人咯。 唔係同埋你出，同埋就係你出幾高人工啫？你大佬你 plan 俾幾多錢啦？阿信 頂盡咪千五一個鐘。 你盡咯，即係你做，即係 有人俾你最 大佬，即係就係你就就算俾加班費，人都有人都瞓覺噶嘛。 做配送員係好啊，人工係高過做便利店嘅， 好唔係高 少少， 應該咁講就 係問題高嘅少少啫。 你幾 百億100億100億， 唔係咁樣心啊？唔係高唔高嘅問題，第一就係已經做緊嘅人 真 係 辛苦噶嘛， 冇再更加多時間可以加班俾佢哋。第二就係冇人請，你請唔到人。 唔係你要喐， 日本人已經有咧就係。我成日見到講有一個笑話嘛，都就係咩？有人入去間嗰啲某輪嗰間咧，嗱卡嗰間咧，有間先冇人嘅，跟住入咗，跟住入去廚房叫跳咗之話，因為其中一個師傅走佬，咁我睇到得翻我一個，我都作為草，我都走埋佬。佢哋煙味部嘅大佬， 係啲人係。 係冇人啊！煙唔係請唔請？煙唔係加唔加班問題。 工作壓力點嘅位置係一路都請唔到人。就算是非壓力點的位置呢，其實日本是非常之充分的就業的，即意思就是根本就沒有人給你請。 所以我經常說，我經常說笑，就是日本的人什麼人什麼專才，你不是專才都不夠，你已經不是日本經常說我引入專才， 人不夠啊， 你是不夠人啊。所以我經常說、就是、 難聽說句，你是不夠奴才。 喂，不是奴才，是不夠奴隸。因為我經常說就是我就即係我而家我當唔係講認真嘅就 都話咯。如果開放嗱， 開放勞工時，我即係本我唔介意喺廟取嘅地方做便利店噶。所以有地方俾佢沖涼，要俾佢瞓覺，要俾佢上網，跟住我同你做十八鐘頭冇所謂啫。 即使等於當年嘅香港係實係有啲外勞政策，係請咗唔少東南亞包括大陸嘅外勞過嚟。做的都是啲辛苦工嚟噶， 即係其實日本而家情況係，佢係唔係呢？係冇人做嘅，已經唔係話專唔專才，你唔專才亦都冇人做。好啊，你走你出薪又咁低，你但係需要工作咁多，你班契弟係咁訂亞馬遜訂貨，即係結果就係、是、出現咗就係、是。是啊，你方便咗我哋購物狂啊！方我叫督大佬，我 嗰啲人仲咪做死咯， 做仆街嘛！ 幫你送嗰啲咪做死咯。 係啊， 即係老實講，呢方面對我嚟講咧，就係你的事，你自己解決佢。 喂，但問題就係對於 喂咁咪嗰班咪唔做冇請唔到，我咪唔做咯。 咪就所以 係 同 老實講嗱，因為我 冇梗係 我呢種咧就係谷大單嘅，就是、向來會谷大單嘅。就算佢話。即係佢話一件都送嘅話，其實我好多時候我谷多張單都係谷到幾萬英我先送一張單嘅。即係我呢啲就其實係點講？對佢嚟講應該算係好客嚟嘅呢啲。即係我幾萬英先落一張單，因為可能儲埋兩三個月先輸一次。作為老實講啊，乜嘢有乜嘢需要個個禮拜落單啊？即係你食飯咩？你食飯都喂唔會話你下個月訂嘅罐頭會新鮮啲噶嘛？即係唔會咁啊，係咪？唔會下個禮拜訂啊，唔係下個禮拜唔係月啦，唔會下個禮拜訂個罐頭會新鮮啲啊嘛，所以要每個月訂，每個禮拜訂噶嘛，你一個月訂曬唔得嘅。 嗯，不過講開依個買購物啦，喺入我知，因為香港又入個方面啲好多啦，你叫要代購又好點好， 仲有啲。 不過以亞馬遜以前亞馬遜L 萬可以寄香港，後屘都唔得啦。最初係 L 萬係可以寄香港噶，我唔知人我訂咗唔少，但係後嚟好似又係一啲管制咧。18禁輸，佢唔寄。唔好話十八禁，有時候啲 清涼少少都唔寄啊。 唔係版權問題啊，你版權佢唔知呢個版權， 出唔到國， 唔知咩版權。好簡單就係我想買，我而家 Kindle 書咧，有 Kindle 書咧，佢唔俾香港賣嘅，因為佢唔知版權亂入。你日本版權係最麻煩噶嘛。我想買本 Kindle 書，對唔住啊，因為呢本書版權問題。 咩 Kindle 電子書啊 ？Kindle 電子書啊，我想買。有我想買本新選啲末記，佢經費唔係話電子版喎，我哋滿文字版喎。 係，即係一出得我就好麻煩。 因為佢好麻煩就係佢啲版權咧好亂嚟，日本版權複雜到全世界㗎。 你見香港有陣時啲卡通播唔到都係 係好麻煩嘅，啲版日本版權法全世界最複雜嘅，所以有時買嘢咧，我其實唔係好，因為我希望亞，因為亞馬遜其實好多書都直接寄香港，即係我而家買誒 Compete K 目錄咁樣，佢寄香港兩陣日啫嘛，我而家依家唔知就係好多書啊，即係唔係啲鹹書啊，佢誒 L 版嗰啲喎，純粹就係頭先我講啦，新選組啲末記。只永昌新辦嗰本新選組資料書，我想訂，佢話俾佢知唔天奴版唔得，但我想買平都唔得，焗住我印刷版。咁印刷版啱好我就亞馬遜訂啲食訂飲啲食物啊零食咁嘢，叫埋轉運過嚟，一次過寄埋咯，冇煩。即係咁嘅嘢，就算而家依樣叫網購咁方便啊，有時都會好麻煩，都會有時。我就要幫襯轉送，因為轉送咧，你少冇咁方便，因為轉送你係集埋一大 pack， 跟住等佢幫你 pack 箱，又寄翻香港，係冇係只要你冇亞馬遜，幫亞馬遜係佢自己寄啊嘛。如果幫亞馬遜落嗱，而家亞馬遜咧就佢有速遞，最快一隻就兩至五日啦。有啲好似係兩一個禮拜多啲嘅，要長少少嘅。就係有一個咧，我始終到而家都唔就船運三十日。但佢又唔係好多啫，我成日拗曬頭就係、是、有冇人會真係用船運咧？ 依 個我到而家都係唔明，我到而家都係 咁。 個 重量上有冇限制啊？其實 冇限制嘅，其實 都係咁樣嘅啫。其實， 但係我係唔明就係、是、你又唔係平好多， 即係 因為其實佢先 睇個點樣計嘅， 佢識用個物流鏈嘅話，其實用飛機都冇問題嘅。 因為我 佢係用翻正如空位去 因為如果係用如果係自己係郵局寄嘅話咧。你話由空運同船運嘅價錢係差一倍嘅， 但係亞馬遜唔係抽遠嘅咋？ 但係亞馬遜咧就 睇你點樣去用嘅啫，因為有啲新服務就話， 因為我當年我哋自己 我係平飛機一折，但係我可以用到做到飛機速度。 因為當年咧，我喺日本成日幫人買嘢咧，我清楚就係船運真係好加多啊！我當時喺日本讀完書翻嚟咧，我啲行李，我啲喺日本我啲攞 book off 都冇人收嗰啲咁嘅舊書啊、衫褲嗰啲嘢。用船運寄翻香港嘛，咁用船運寄翻香港嘅平好多嘅，哇差折嘅，我梗系船運啦又。 當年俾你凍，俾你送咗一次，真係寄空運，係啊，好快翻嚟啊！但係睇到個價錢，我得個突。 因為我就咁，我買咁我大佬啊，我舊衫啊、舊書啊、啲行李嗰啲，所以空運啫，咁麻煩啫，寄翻嚟。 嗰啲慢慢嚟啦，呢啲 兩，因為我 少人 不過算少的啦，因為當時我寄好像得五六箱啫嘛，我就鬼曬咁嘈，哇叫衰仔啊！我算少的啦，仲要成年先咁六箱，我仲要諗住喂我翻香港買少啲，我 friend 啊成十幾箱啊，記得都黐線啊， 算我大佬當年由日本翻嚟啊，好似十九箱， 就係咯，我仲有， 仲要每個箱都係一般你哋三六，我叫三六零箱啦，而家唔知係咪仲係三百六十 yen 啦。應該係加咗嘅，因為加咗消費税。 有税噶嘛？ 嗰、那個箱就郵局賣360英嗰個箱，我大佬寄十九箱翻嚟，係嗰個箱嘅兩倍大，兩個並排咁大嘅箱，寄咗十九個箱翻嚟，成屋俾佢塞到滿曬嗰陣時，成屋曬所有地板嗰陣時仲未搬屋，嗰個屋企個廳好 Q 大其實，即係個做全滿都是佢嘅箱，佢嚟到嗰陣時真係大陣仗到啊，真係。因為但係嗰陣時我住沙田啦，我嗰陣時好得意，你講緊日本寄嘢翻嚟嘅乜嘢？啱啱咪講過吸著 pen 係寄 EMS 過嚟嘅，理論上佢要上門俾我噶嘛，即係好多次我都只係收到佢張卡，同我講你人唔喺度，唔該你你過嚟你過嚟郵局攞翻。有次我真係終於頂佢唔順，我走去打電話去孖叉個人，孖叉香港郵局，我一日24小時喺屋企。嗰時因為某啲原因，我喺屋企做嘢嘅。我一日24小時喺屋企，你夠膽連續8次寄嘢過嚟，話我聽人唔喺屋企？ 係啊， 即係嗰下我真係忍無可忍嗰下，我就係打電話。我知道唔關你事，但係我真係只能同你投訴下。 即係混咗個即係唔知咩原因，總之就冇做到。 連續八次話我聽，我唔喺屋企。而我嗰8日都喺屋企，成日都喺屋企。雖然我會喺朝頭早瞓覺呢個事實嚟嘅， 但係冇理由叫唔醒啊嘛。 但係冇理由咁連續8次都，我都係我瞓著咗下嚟㗎。有冇咁巧啊？我都有夜晚瞓覺時間嘅喎，即係因為我瞓覺得唔定時，即係我 亦都有可能會俾即係你冇理由連續八次都上唔到啊！而且我明知道你嚟嗰陣時係特別警覺噶嘛，我肯定冇聽過。 你有冇要去翻火車站嗰邊啊？ 嗯，我嗰陣時喺沙田嗰陣時，咪過對面，過對面屋村。 屋村都有，屋村都有，我又嚇咁慘，要過火車站添。 廿幾 K 老嘢啊，大佬！ 咁係，跟住你點樣攞個車？ 因為 我車運嘅冇， 因為我記親都係你嗱，呢個經過手嗰個就知啊，記親都一大箱，仲係因為大部分都係雪，因為大部分都係雪，好撚重嘅。係，即係所以 一本書兩一公斤兩公斤，你諗下廿本書廿公斤咯， 唔一定兩公斤嘅，可以得幾十克嘅啫。 咁你積埋差唔多啦。 但係你明白， 你集埋一集一公斤落， 同人字如果搭埋嘅話咧，其實同嚿磚頭係冇分別。 係㗎， 係好重嘅，同嚿十三木係冇分別嘅。 記住，一百本同人字都唔得， 應該講誒，唔係直接係薄本平薄本，加好多本薄本就厚本㗎啦。 唔係咁，你積埋嘅頁數，你過二百頁一，你已經咩啦？啲特緊一本。 因為我唔知道有冇留意過，不過應該有嘅。漫畫係特別輕嘅。 唔係佢用嘅紙， 因為佢用嘅紙比較差。佢直情真係直接係差 咯，直係。 尤其是係針啦嚇，三大師都係。 咁你雜誌就唔使多講噶啦，一定佢預你積。 嗰啲回收紙嚟噶，因為越差嘅紙咧，佢個纖維越粗，越粗纖維越粗就代表乜嘢咧？就代表中間越空間越多，張紙越厚，但係唔實嘅。 空洞啊嘛。 啊，所以佢有啲空洞喺度，所以佢本將佢同樣體積嘅情況下咧，係特別好。 因為你單行本有你嗰情況嚟噶嘛，係預你預收藏噶嘛，咁用啲紙咪好啲咯。 即係好簡單，你將本漫畫雜誌同一本畫雜最好最大嘅比例係畫雜。畫雜嗰種超厚銅版紙一對比咧，就知道同樣體積嘅情況下，一本係可以另一本嘅三倍。 一倍嚟㗎。 三倍。 佢一張紙等於你兩張紙啊！嗰度嗰個 三張同 佢真係吸密嘅嘛嗰啲， 同一張可以頂三張紙嘅重量，我只係同樣體積嘅情況下頂三倍，好重啊！咁 畫集係最重嘅 所以你唔係送上門啦，其實我係好麻煩嘅，即係你雖然話就唔算係非常之遠，但係你叫由對面村拎翻屋企都有啲距離。如果你話一隻 CD。即係一公斤都唔到咁啊，冇乜所謂啦。你廿幾 kilo， 因為國際運件嘅上限就係三十 kilo。記住啊，台灣係二十 kilo 啊。如果大家最有可能點嘅地方而出事嘅地方就係台灣係二十 kilo 嘅，所以日本寄去台灣或者係台灣寄去香港都好啦，係二十 kilo。 咁細嘅 係啊，係低咗啲嘅。我好記得嗰陣時同行嗰、那個那個 friend 寄就只能寄二十 kilo， 每佢要二十 kilo 寄三箱。我就三十 kilo 寄兩箱，唔係定三十 kilo 寄四箱，唔記得咗。總之就係、是你如果你要由寄嘢去台灣，喺台灣寄嘢翻嚟，記住係寄多二十 kilo 嘅啫。但係日本就有三十 kilo。當然啦，正常嚟講你係唔會寄咗三十 kilo 嘢嘅，因為佢會超過。如果你唔係寄書或者重嘢金屬，係唔會有呢個重量嘅，因為佢仲有個體積上限嘅嘛。即係如果你係寄一般普通嘢嘅話咧，你好低機會。在貼住體積上下的情況下，會重一個，會有三十幾重嘅。不過呢啲送開幾個做唔係玩開呢啲郵寄嘅嘢，你就知噶啦，玩得多你就知噶啦。即係嗰陣時，每次喺日本去完日本之後，我係寄海運。以前啦，好多年前嘅事，最後一次2010年，我連護照都冇買。即係嗰陣時寄嘢翻去，每一次都係我自己走嚟稱個箱，冇稱。冇磅冇成啊！我自己手稱嘅啫，但系我寄過去咧，係每一箱都係25到29kg之間，極少狀況係超 over 嘅，通常都係不足。最輕嗰箱通常因為入邊有公仔，我唔知啊，因為我係好中意買，我係好中意買公仔嘅人嚟，毛公仔 咩啪啪嗰啲啊？ 咩啊？啪啪係冇我要嘅，就係滅箍係最多。 OK， 即係我係好中意買公仔嘅人嚟，咁。寄公仔嗰一箱就會特別輕嘅，最輕嘅22kg。點解都有22kg咧？因為半箱係書，半箱係咩？因為成箱都係書咧，係超過咗30kg嘅。就算係360英個箱，未貼近一箱嘅上限體積上限，但係如果佢全部都係書嘅話，係超過30kg嘅。 書真係好重㗎。 書係好重，尤其是我買嘅同人字，即係如果你買漫畫雜誌嘅話，就未必。 輕翻啲咯，如果你針嗰啲嘅話。 但係大家都知啦。 跟住接住漫畫書，跟住就同人字再嚟畫集。 如果你寄針翻嚟香港嘅話咧， 應該是運費會貴過佢本書本身。 廢話，不過你都唔會買針啦，因為針我而家唔知啦。而家以前係針做以前入日資百貨公司嘅針係有飛貨噶嘛。 但佢都唔會成倍價錢啦嘛，就算飛貨。 咪飛十幾寸嘅，差唔多都成倍價錢嘅其實。 都未到啊！即起碼好過你紙麻買嚟。 好為紙就訂麻煩啊嘛。 針我覺得好似係200幾英定300幾英。 200、300多英到咯，300英 做緊啊嘛。你知香港賣緊幾錢啊？ 四廿，好似 60幾蚊。 系咯， 十幾 差唔多。 當時最多咪，但係嗰時 兩倍突添。 第一年代即係應該講就我追針，然後追最紅嘅年代啦。追針啊，新 Vegas 最多大作年代。 運費 即 係追運費。 個個禮拜我買 Vegas 先買針噶，去 Sogo 讀書嘅年代幾拉貴啊本書。 即係如果 yen 貴嘅話，仲要70幾蚊添啊！即係雖然個波幅就好細，因為佢大部分都係運費嚟嘅。 嗯，嗰時係最貴最 一本針係要60幾70蚊嘅。 系啊，嗰时好，好似我想话40幾蚊嗰时，因为仲好早，20幾、30年。 我先讲空运船运可能会平啲。 空运，但问题系追针嘅空运啫。 船运就冇意义啦，你追单行本。 你追针追船运，你不如买单行本。 就系咯，追针咪就系空运。 你要个时间啫，你个速度啫嘛。 因为就 是、 所以咪话追，所以话嗰啲尤其是呢度咁啊。 呢啲人又冇悭啊，你系冇睇。 唔系，我就话佢哋嘅运费又好难。 当时追针80年就尾啊，即系黄金年代时针。嗰时240幾蚊本， 唔系，其实仲有方法嘅。嗰阵时仲有样叫海贼嘅途径嘅。 但系问题就系追针嗰啲话，追针嗰啲话，你就唔会睇海贼嘅。你应该咩就系，连海贼都嫌慢。 系。 即系记住啊，针嘅，因为日本出版社嗰时追，因为运日本啲针咧系快嘅，因为日本香港出版香港啲百货公司咧系唔会等你真系日本出版社一齐出嘅先出噶。你知啊， 日本系到咗等够钟先攞出嚟。 但香港唔睬你噶嘛，坐飞机货，所以系早日本睇噶。我哋 管唔到啊， 管唔到啊，所以 佢管唔到。我新金黄大院，你泰国人喺督住我，喺香港督住我。 啊，所以咧，当时买香港买书咧，早日本系好有成，系好有虚荣心噶。日本人都未睇到，我睇到先啦。嗰啲咁心态咧，所以贵都值得噶。那个年代 系即系要基于呢个因素噶嘛。 喂，谂下。喂 ，Slam Dunk 啊，嗰、那個、年代 Slam Dunk 啊，龙珠啊 ，City Hunter 啊，哇，留一本足几多大作啊！ 咁、你嗰阵时针真系网罗晒几乎所有大部分人作品， 系最黄金嘅光辉年代针嗰时，龙珠 Slam Dunk 过咗2000年之后 白书， 唔系嗰回事咯。 咁就好而家 年代啦，今年中啦，系咯， 八十年代尾，今年头。 啊！頭添仲睇啦， 係啊！嗰年就最係啊，即係嗰年代你買日本嘢，你買飛機書值得針喎，嗰年代針啊！ 係即係嗰陣時嘅針係值得你咁樣做嘅。 20世紀20年代，10年後已經冇啦。2000年已經 四寶年代已經咩啦？卜瓜柴啦， 冇啦。而家邊人仲買針咧？冇玩啦。 2005嗰陣時係咯。 主要係講緊，如果你真係咁想第一時間睇嘅，其實你可以睇 Jumpus 嘅，即係。針自己嗰個 app 啊，你訂佢個 app 又方便又快脆又平。 唔係咁，我依家就打呢樣嘢啫嘛。 但係而家嘥氣啦，又真係針有咩睇？而家我都諗起咗咩？ 唔係就係呢樣嘢咯，就係話，即係唔係一來個年紀變咗，個口味都變咗。第二即就算係同樣嘅份量，即係好似點啊，弱細咗咯，其實係。咁我常好似冇以前咁多咁睇食咁大件咯。 不過而家我買最多嘅空郵嘢係。iPhone 卡， 你放金啊嘛， 系咪翻货金？我 咦系，但系你空邮嗰系咪佢系计翻你 九秒喎？因为可能 价值跟住再加运费。 一般嚟讲嗱，我而家买开货金卡，基本上就系同日本系汇算一样嘅，即系话10000英，而家系109、108到啦。咁100英卡系收息旧水。 哦，即系转翻汇率直接计， 我买开嗰间 运费唔计 咪匯率低，可能匯率問題啦。 咁其實抵過， 因為而家匯率 抵過香港 咪匯率，因為佢講真就係佢匯而家真係計翻。 你買實體卡，實體卡貴20蚊。即係我對上一次見到就係650蚊，就10000英港幣啦，當然講緊。 咁算 係咯，反而呢樣係最 要實體卡嘅就670蚊。 貨金係最需要 嘅。因為電子嘅其實佢冇運費噶嘛。實體嘅話咧，其實 唔係電子係佢係 send 個曲俾你，跟住你自己搞掂佢。 邊間嘅 Sir 嚟啊？ 唔係啊，深海嘅咪後話你聽。 深海就話俾我知。 即係嗰度 方便貨金。 不過我當年係乜嘢咧？因為Amazon 1500英就免運費啊嘛。我做得最多嘅就係嗰時，不過唔係 iTunes， 係 PSN 純粹，因為佢唔收我信用卡啊嘛。所以佢資料洩漏，我係逃過一劫嘅。 即係幾慶幸，就係、是、因為我話點啊，寄張卡訂落個 friend 度，張卡唔使俾翻我，俾個 number 我搞掂。即係人肉做個曲，雖然有張我係收到實體卡嘅，理論上我最終係會攞翻張實體卡嘅。但是他那一刻才是 我其實每一次呢，因為日本很流行的嘛，有時隔成日都有些什麼買1万英他 15% 回贈 15% 呢，即是你說1万英他11000英這樣，我成日想就好好找日本專員，但我這樣麻煩他呢， 你麻煩他 那邊的，他煩的，他不煩的， 他不喜歡做這些東西的， 所以每次日本如果看到1万英我就立刻買，即是貨金的，喂大佬等多賺成1000英，但係我梗係做，咁咪反正當然啦，又反正都係要貨值啦，你唔會話無啦啦，你唔真係貪佢平買咩？傻啊！依啲嘢咁啊， 唔係你做開個貨金呢個動作，咁你點去點都會偷地買兩張嘅。係 啊，咁咪去，我可能去日本咪貨一次嘅，即係我依個我自己有個我最有限嘅。 唔係，咁我衰啲嘢，我就直接喺嗰邊買嘅。 嗯。 系啊，不過有 即係因為近排佢想畫咗，之後就唔知啦，真係。 咁呢類其實可以曲搞得掂嘅話咧，就其實用電子曲係最快，因為冇運費， 唔係方便咯。幾時要 方便？ 你要買就買，唔使。 雖然呢個方便咧，喺貨金嚟講，有時就不變得是件好事啊。 係，你貨快啲啫嘛，咁你 即係我日版 消費需要快啲。 係啊，即係嚟話咁樣，我琴日咁樣。如果方便的話，昨天就放了抽啊，其他球，但 是 因為不方便， 所 以 就所以其實呢，我入金，我是喜歡用卡來入金， 因為用卡你麻煩 一點，控制 回錢， 即是逼自己冷靜期，你是不是真的要貨？ 我星期三我猶豫就是我應該拿六嚿水，去買咖啡膠囊連送，因為我買咖啡機要送杯膠囊6嚿水，去買一份咖啡膠囊送連兩隻玻連四隻玻璃杯，還買張卡來吸支阿球呢，跳幾埋咖啡啦，我飲嘛大佬。 係啊，同埋咧入嗰陣時咧，一定會入密碼嘅，唔會俾佢直接入曲咁順利嘅。 係啦，不過真係就飲3蚊夾，話俾你知邊間嘢平廿蚊至20蚊就。係 啊，即係我冇少放嗰啲嘢入。 好啦，咁今日咪拉雜扯下啲貨金啲敗家嘢。 不過就呢個我先講啊，我嘅經驗大部分咧都係好耐之前嘅事嚟。 嗱， 近年我已經好少。 我話嗰 T 字頭嗰間嘢咧，點解我揀佢就係因為嗰間 T 字頭嗰間嘢咧。MacBook 同有合作嘅 ，MacBook 恆生送嗰間嘢嘅，而我實際嗱 啊係啱啱一路都唔問嘅題，其實以前咧呢類咁嘅轉送屋咧，啲鋪頭係會 ban 佢嘅，即係知呢個地址係轉送的話咧， 啊 佢係會唔肥唔會唔發貨噶。 但而家咧啱啊，有嗰間 T 字頭嗰間轉送.com 啦，你 啊知你都講佢嚟咯， 你自己拼音入文啦， 丁數.com 丁數.com 轉啊，唔係即係其實我。歪了一點的，那個我聽嘛， 但是那間轉送店呢，他呢就是跟幾，最重要是他跟MacBook介紹的， 是，即是官用， 其實他先跟虎躍合作先的， 是，即是MacBook有介紹，即是最重要一樣就是，大佬說訂同行節，有些他不收同行節，糟 糕， 但是我記得就是，喂L 同志，佢肯唔肯寄咧？得 OK 事，我一般做爆出事個得。 因為 佢肯負個責任， 因為講緊嘅其實係佢哋當年呢啲鋪頭好多嘅策略就係佢哋唔寄俾唔賣俾外國人。係 啊， 佢為免紛爭啊之如此類嘅嘢，佢係唔想賣俾外國人。 啊、 你嚟到鋪頭，我就隻眼開隻眼閉，當你係日本人咁賣俾你。係、 啊， 你寄嚟日本地址，我都隻眼開，我都唔管你到底係咩人。總之你寄嚟日本地址， 即之後嘅嘢我唔理啊。總之日本地址我照去。 但係你擺明話我聽係外國人的話咧，我就唔賣俾你。咁兩個原因，第一就係、是、據說啦，這個據說啫，外國嘅黑卡太多，而且因為外國嘅黑卡，佢哋個費用要揞咗佢嘅。雖然應該係 壞帳嗰啲全部， 雖然係保險公司賠，應該係保險公司賠嘅。 但係你賠得多都信譽都唔好啦。 賠得多你運費咪你保費咪提升咯。 係咯。 即係如果而且細公司更加係冇得賠啦，佢哋直接冇買呢啲咁嘅保險咯。即係所以佢哋係特別唔想做外國人生意嘅，因為外國其實主要唔係話你外國人歧視你，係外 追唔翻啊！我有時 外國客嘅風險特別高， 我有時追唔翻啊！ 有啲麻煩呢、這個，所以其實、 即係日本我有時可以循其他途徑去揾。 所以依家即係當初其實依間嘢我都擔心就係、是，雖然話 MacBook 同佢做合作，但係喂。L 同志會送咧，你知呢樣嘢？ 擔心太多，因為佢擔心嘅唔係你，唔係佢鹹唔鹹濕，係你張卡係 啦，收到錢 係啦。咁我見咁好簡單就收到錢就 OK 得咯。 唔係佢一個 prepay， 我記得係 prepay 嘅，好似佢俾你俾咗錢，佢先肯同佢做嘢。 係啊，咁 你點講？唔 不完全是，其實佢都係信用卡過咗數。 唔係，總之張卡你總之係 active 到，即係我收到啲錢嘅。 係啊，佢 check 咗過數先至。 係啦， 因為問題在於咧，如果係黑卡的話咧，呢、這個動作係冇問題噶。接下來你真真正正由個户口去到你個户口嗰一下先會出問題噶。所以咧，黑卡依然係會佢唔會阻到黑卡噶呢個動作，只不過係因為。即係呢間嘢佢比較有信心，同埋有事喺間轉數公司食，咁就唔係佢自己食，咁佢咪可以，佢咪肯咯。因為你其實你俾錢嗰個係咩啊嘛？係俾間轉數公司，唔係你先俾佢噶嘛？咁佢咪 OK 咯？ 轉數公司有轉數公司嘅方法處理嘢。 咁係啊， 保險啫嘛。 係一來啦， 咁佢咪買重保險咯，就咁簡單啫嘛。 最緊要就係 扣兩撳翻條數啫嘛。 所以而家結論就係。頂佢肺，又多嘢 收 嘅 呢間嘢，短送你唔得。 係啊，又多嘢賣家啦， 化妝品啦，乜嘢都 咩啊？都話我買副呢台車買幾多啊？而家買我買幾百擺喺度，每日都煩，幾過癮。好啦，咁今個禮拜都又呢兩兩兩大堆嘢，下位睇下有夠儲唔儲夠料講Spider-Man 花房空同埋 Toy Story 4啦，因為下個禮拜四下個禮拜日咧應該睇咗，正常好似上7月16日上啦。香港Toy Story 4。 上咗啦， 系咯，已经上咗啦。咁啊，下个礼拜提上咗嘅话就讲埋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